方花烛后，阴阳相隔，人归殊途。 住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衣狐，你开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爱是像梦都化作虚无。能不能为我再跳一支舞，只为你永别时的那一次回眸。你提携月飘飘，斜月飘飘，今生今世却只能虚度。创十年孤独，金榜题名时功名利禄光宗耀祖，东方花烛后阴阳相隔人归殊途。我爱你是你是一只千年修行的狐，失去你是你一眼笑云散万劫不复。今世却只能虚度，能不能为我再跳一支舞？你是我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，你提携月飘飘，斜梅飘飘，今生今世却只能虚度。只舞，只为你永别时的那一次回眸。你提携月飘飘，斜梅飘飘，今生今世却只能虚度。能不能为我再跳一支舞？你是我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，你提携月飘飘，斜梅飘飘，今生今世却只能虚度。